当时的所在城市在哪里，以及我们在国内的地方上的一个这个情况。我说完之后，也说了一句，还有一句，那就是我国门，我国的很多门，比我们老师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去的温泉里，再说是我们的人，算了我好吗？你说我们的人，你说我们的人，你说我们的人，还有人在你手里，算了我好吗？但我们的人，你肯定要给我还的。好的，然后我们不能让他去不做了，好不好？一天你陪老师里面什么话的话，你有什么明白？你们现在要照顾一下孩子，你们我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有就是在这儿你们给该很多很多人没有问题，我就现在的主要问题，很多人很多天不是二百人，还没有回来，我们也把自己不用的所有的利益什么道理，现在这是哪儿的利益什么道理，现在要搞起来。两个有意思，都搞来，哎，你不管多少地方，我来有地方都搞来，你可以，我来玩儿，可以，你可以搞什么意思？哎，你说什么意思？全部来，全部来，说的今天有没有用？完全没用。要说的你说完，今天有没有用？完全没用。明白？说好，说的，说。说话，我你哪来的发现？哎，说，现在为什么会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没说，来了后面呢？喂，是，我说你们有什么事来？别人说的是啰嗦，哎哎，有个说话，有个问题，有个别的哪个意思？喂，这我感觉哪个有个问题，我有个别的哪个意思？Whatever for you, and then eat the food is that so far you can do it. And it's also a question of you know the end of the season, and from the last of the family that when you fit in the world, what is it all about? For the end of the day,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have a man in your room. For better, it is not so far, for you have to know the world is right, and the world is right. For the top of the end of the time, that you face food,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